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2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天宫课堂今天开讲，与地面学生多次互动。 北京中考体育新增乒乓球、体操等14个项目供学生选择，提高过程性考核分值。 8号线全线年底实现贯通运营。 非医用口罩不合格发现率比去年下降24.1%。 网友不满新版《喜羊羊》《狼羊》不冲突，出版方作出回应。 舒尔茨正式当选德国总理，这将如何影响中德关系走向？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那今天白天呢，北京的天空呢一直呢都是比较阴暗，同时呢还伴有这个雾气弥漫，主要是呢昨天夜间这个雨雪天气过后呢，低层湿度呢一直比较大，天空的云层也比较低，一直低云比较厚重，而且呢湿度比较大，所以伴随着比较明显的雾气。那预计今天入夜之后呢，能见度呢还会继续下降，也就是说呢雾气呢还会有加重的趋势，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是不足1公里，局地呢小于500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15:50呢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后半夜冷空气呢会逐渐南下进京，这样呢能见度呢就会逐渐好转，预计在明天早晨5到8点钟呢能见度自北向南会逐渐好转。那西部北部呢5、6点钟呢就开始好转了，那东南部呢就是要慢一些，要晚一些，要到8点钟前后好转。所以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大家出行重点是要关注能见度的情况，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如果有高速公路出行的话，特别是明天早晨东部南部有高速公路出行的话，要关注一下有没有封路的情况，注意交通安全。那明天白天在弱冷空气的影响下，就有小北风的吹拂，特别是上午能见度会逐渐明显的好转，天空呢转晴，能见度也变得非常好，最高气温呢明天将回升到9度左右，非常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一天。主持人， 这个双休日的天气怎么样呢？ 双休日呢将迎来一股新一轮的冷空气的影响，再速迎来就是比较明显的北风和气温的下降。具体来说呢，主要是在周六的下午，北风呢会逐渐加大到4级左右，阵风呢会有6、7级。那周日呢，不但北风还持续比较大，而且气温呢下降比较明显。那周六虽然下午风大，但气温并不低，最高气温预计在11度左右。周日呢气温呢就一个大幅度下降到4度左右，所以它有一个事情总体来看是一个大风降温的一个天气过程。周日明显就是特别明显，就是风大天寒，风寒效应明显，体感呢是非常寒冷，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风防寒，提前做好这个防范双休日，这个提前做好这个外出活动的安排，做好防风防寒的准备。 好的，这几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复杂的哈，大家要关注一下。谢谢尤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雾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另外呢，据北京气象局的消息啊，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呢会小于500米，请您注意防范。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天宫课堂第一课。今天下午3:40，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在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 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一次太空授课活动。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神舟十三号的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生动介绍了空间站工作生活的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的现象，并且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在授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的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授课现场的情况。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同学们你们好，大家还记得我是谁吗？我是太空教师王亚平，现在位于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今天和我一起授课的还有我们感觉良好乘组的指令长翟志刚老师和叶光富老师。说到水呢，大家都知道水在地面有浮力作用，万吨巨轮就是靠着浮力才能够在海洋中航行。同学们，你们现在可以拿起你们面前的乒乓球，放到杯子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同学们的乒乓球是不是浮在了水面上？这个结果大家肯定不会感到意外。那么我在太空中做同样的实验，会有什么样的现象？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现在我把乒乓球放到水里，同学们看到了吗？乒乓球并没有像地面一样浮在水面上，而是停留在了水中，这和地面的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浮力是随重产生的，在太空失重环境下浮力几乎消失，所以乒乓球不能像在地面一样浮起来。同学们现在是不是对浮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呢？ 中国航天院也真诚邀请广大青少年在地面同步尝试开展相关的实验，从天地差异当中来感知宇宙的奥秘，体验探索的乐趣。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几个实验呢？就是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王亚楠，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这次做的太空授课呢，有这么两个特点吧。第一个特点就是有航天员的生活工作场景展示，那么就是会变得让这个授课会变得很亲民。同时呢，这里面还结合了一个跟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场景有关的实验，就是太空转身。说起来，在太空中，在微重力环境下，不依赖外部的物体，你不扶住任何物体做转身呢，是一个挺奇妙的事情，而且也是挺困难。航天员在太空中做这个动作呢，其实像它是通过手臂、腿部和整个躯干的这个弯曲共同来实现的。事实上这个动作在物理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机理，它既符合我们平常的物理规律，但是你要用这个科学的方法去解析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很精妙的科学原理。因为如果我们用经典物理把这个问题简单化的话，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在太空中你什么都不扶，转不了身。但是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跟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会关联起来，比如说猫。因为猫从空中跌落，如果是四脚朝天的开始位置的话，我们会发现猫可以在空中完成一个优美的转体，最后猫落到地的时候一定是四脚着地，等于在下落的过程中猫能在失重的状态下做一个优美转体。我们航天员的这个空中转身跟猫的空中转体实际上是有雷同之处，如果大家去看猫下落的慢动作的话，你会发现很奇妙。因为实际上这都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多物体关联的这个一个组合动作。那另外一个实验呢，我们会观察到这次引入了一个太空的细胞的实验展示，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说这次呢等于说把太空的生物学引入了太空授课。这也是我们在太空科学研究一个重要领域，就是生物包括像细胞这样的这个生物体，它的行为方式在太空中都会出现变化，跟地面会有所不同。应该说是在激发青少年对于太空科学研究的热情。因为我们未来在科研领域所要研究的包括生物、包括动物、包括植物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有助于人类，比如说我们的农作物，我们的一些这个通过生物的一些制药，很有可能在太空环境中会有一些新的进展和突破。这次给大家展示这个，实际上也有这层含义在里面，就是让广大的公众看一看在微重力环境下 细胞体可能也有一些奇妙的表现。其他的实验呢，可能更接近于常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浮力的消失，展示做浮力的消失的实验呢，实际上对公众来讲，应该说大家兴趣会很浓厚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实验，包括水膜的张力实验，包括浮力消失，特别是泡腾片的实验。比如说地面上，你把泡腾片扔进一杯水里，你会发现产生很多气泡，然后气泡不断的上浮，水面会产生沸腾的这种现象，对吧？但是在太空中，这个现象截然不同。主要的原因是在微重力环境下产生的气泡都会停留在液滴的内部，它不会到液滴的表面去，它只是在内部不断的产生气泡，而气泡本身甚至不会说移动，移动的现象都比较弱。所以这是一个跟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完全不同的，特别是这个浮力消失已经习以为常了，船会浮在水上，纸片会浮在水上，木头会浮在水上，但是这些习以为常的现象实际上是在重力的影响下才产生的。如果一旦到了微重力环境，浮力的产生机理就消失了。水里在液滴中间放上轻质的东西，比如说纸片啊，或者是木屑啊，任何轻质的东西，你放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它可以悬停于液滴的任何一个部位。这次呢，我觉得重点展示的还是微重力的奇妙环境，这个对于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应该有很大的这种激发热情的功能。 太空授课呢，刷新了科普教育及物理教学的固有模式，具有直观性、生动性和启发性。专家介绍说呢，中国航天员的太空授课啊，就像是一场战斗，这一任务呢，堪比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展空间对接。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王亚楠他的分析。 太空授课呢，怎么说呢？虽然我们看似这些实验并不复杂，但是它对于航天员来讲必须要有提前有周密的准备。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就比如说太空转身，平常航天员在日常的生活中不会做这样的动作，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抓住舱壁的这个扶手实现自己身体的移动。而在太空中，如果要做实验转身的话，它需要快速的摆臂，身体的各部分的肌肉可能要快速的伸展或者收缩。而这样的活动呢，我们可以想象在太空中长期工作生活的航天员，如果再考虑到他的身体机能下降，比如说骨质的钙质流失，那这样的剧烈运动对他可能是有伤害的。所以航天员必须事先要做准备，比如说做一些适应性的锻炼，对于这样的动作可能要提前反复的操作很多次，才能保证在实验的时候给公众一次演示清楚。再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液体的实验，比如说像水膜实验啊，或者浮力消失啊，这样的实验它是有水的，它可能用的水还不少，可能是一杯水甚至是一瓶水的这个数量。而在空间站的内部以暴露的形态使用这种大量的水本身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你使用水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把这些水处理掉，把它清理干净。如果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有残留的水没有清理干净，或者清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这些水可能就悬浮在空间站的内部，那么它们在各种各样扰动的作用下很可能就附着在舱壁上，甚至是渗到这个一些电子器件或者说操纵面板的后面，那可能造成某些部件的这个功能或出现故障。所以如果你认真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上次其实王亚平在做实验的时候，他每次用完水之后都要用毛边纸仔细的把水全部吸到纸上，然后再把纸处理掉。所以对航天员来讲，这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作业流程，航天员提前必须得反复的演练，比如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做完之后怎么收尾，怎么清场。 这次太空授课天地通话时间持续将近60分钟，多系统共同保障太空授课信号满格，完备的技术保障为良好优质的课堂体验保驾护航。这次太空授课的信号保障主要应用到天链卫星和地面各测控站的测控资源。在授课期间，天链一号03星担负了天基通信的主要工作。 在太空授课期间呢，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小测控站作为卫星信号的地面传手，不光呢要将音视频的信号精准的送达，更要为在轨航天器指令上下行、状态监控等方面进行稳妥的保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北京飞控中心和地面主课堂、中国科技馆以及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4个地面分会场搭建转播系统，供各频道频率和新媒体使用。 通过卫星光缆网络新媒体的传输途径，以全媒体的传播方式，把天宫课堂第一课呈现给了全世界。 刚才提到了中国科技馆呢是这次地面的主课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今天下午在中国科技馆现场采访的记者蔡和娟，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蔡和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我们说一说，就是今天在地面主课堂上同学们对天宫太空实验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我在现场全程观看，看到每次这个王亚平老师或者是叶光富老师他们实验成功的时候，比如说在水膜试验里那一朵粉色的小红花张开的时候，同学们都会自发的大声的鼓掌。那在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也看到有一位这个外国同学，他一个劲儿的用手指在戳这个乒乓球，看他能不能沉到这个水底。那可见他是在思考那这个太空当中浮力消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一个实验就是泡腾片儿在水膜当中它冒了很大的泡泡，比地面上大很多，但是它却困在这个水膜里面没有破膜而出， 最后这个实验 上对大家非常的喜欢另外呢，他们还高中生高年级一点的学生，他们就会喜欢这个细胞实验，看这个心肌的细胞在荧光下因为电脉冲的作用不断的闪烁，这个绿色也特别的漂亮。那另外还有一些高中生比较喜欢这个水膜实验当中，当往这个水球里注入了一个气泡之后周边会形成一个倒的人像，但是气泡那会形成一个人的正立的虚像，他们说这种现象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因此都特别的感兴趣。主持人， 在这个天宫课堂之后哈，同学们是怎么评价的？这个太空授课激发了大家哪些好奇和探索呢？ 是这样，大家也知道这一次天宫授课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天地互动，那有问有答。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太空授课呀有多少个知识点告诉你已知的答案，而是说通过这些实验去激发同学们的好奇。比如说结束之后同学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像角动力守恒叶光富航天员用他的手臂使劲旋转然后转身的这个实验之后呢，很多同学就提出了不同方案，说那我用这个大扇子使劲扇我是不是也能转身呀。另外呢有一些同学比如说一个中俄混血的美籍小姑娘她本来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歌手，但是看了这个实验之后她说我想更多的了解太空和宇宙，那其实她就是已经激发了同学们对太空宇宙科学的向往。那用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以使他们的创造力更强，来为我们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来培育后备人才的。主持人， 所以说太空授课真的是直观生动和启发哈，在这一次太空授课当中都体现得特别的充分。谢谢蔡和娟给我们的连线和介绍，再见。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新闻发布会召开，北京中考体育增加过程性考核分值，现场考试新增乒乓球、武术、体操、游泳等14个项目供学生选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四的报道。 北京中考体育新方案中包括过程性考核和现场考试，其中过程性考核分值提高到40分，包括学生体质健康考核30分和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10分。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 我们把所有的增分的40分就按照国家的基本健康体质的达标的标准，已经运行了多年的，而且我们在时间的设置上设置在了4年级、6年级、8年级，让孩子有一定时间的这种积累和锻炼。我们的目标是让绝大部分孩子应该达到体质健康的基本标准，那我们在分值的设置上2以上就给满分。 现场考试部分仍为30分，包括四类22项考试内容，除了中长跑必考以外，新增羽毛球、乒乓球、体操、武术、跳绳、游泳等14个项目，每名同学可以从不同类别中挑选3项参加考试。李毅说， 一方面呢，体现了对孩子们体育兴趣的激发和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另一方面呢，适度的分类和组合也引导孩子们同时在集体合作、对抗竞争、个人技巧，包括耐力、力量、速度和激情方面有更完整的体育素养的获得。 增加了游泳、羽毛球等项目，学校没有运动场馆怎么办？李毅解释说， 项目的这种增加上，大部分的内容是在校内可以完成的。游泳、羽毛球，我们只是把它放在这种选择项，并不是要求每个学校都要开设这样的课，也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孩子去把这22个项目全练全的，都是考虑到我们北京这样一个特大城市，社会的体育运动的普及度，有哪些项目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参与的，我们理应在考试当中设计这样的选择项，给这样的孩子提供更多的得高分拿满分的这种机会。其实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带领孩子在学校安排的这个体育运动项目和家庭的体育运动习惯方面点滴积累每天的这种获得。 方案从公布之日起施行，将分年级过渡逐步开展，直到全面推行。今年入学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将全程参与新方案评价考核，中考体育满分达70分。 另外呢，李毅介绍说，针对体育中考过去一直被诟病的现场考试应试体育现象严重，过程性考核导向性弱，体育考试内容供给量不足，学生自主选择空间小，这样的一些突出问题，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尊重孩子的兴趣需求，注重科学性、基础性和公平性，考虑选择的多样性和个体的差异性。 李毅介绍说，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改革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需要做好政策落实见效的各项保障工作。 一方面呢，北京已经启动了学生日运动量的监测工作，选定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门头沟、大兴、怀柔7个区作为试点区，组建专家团队，采取智能化的方式对学生每天的运动量进行数据分析，探索科学制定运动量、运动强度等评价指标，研究引导科学锻炼、高效锻炼、有效锻炼，避免运动伤害，避免无效运动，让科学合理的锻炼得以实现和推广。 在试点成熟后，北京将进一步探索单一体质健康考核和日运动量监测相结合。如果孩子每日运动量、心率等达到一定指标，就可以积分，将积分纳入过程性评价。只要孩子每天都运动了，就能够得分。另一方面，北京将做好各项保障和督导检查，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因校制宜解决师资、场地等问题，确保政策在区级、校级有效落实。 北京市教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今天联合召开了2022届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在会上介绍说呢，2021年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平稳有序，保持了就业局势的稳定。2022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预计会达到26.8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6万人。 为了保障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会部署加强供需匹配，搭建实践平台，加大岗位供给，主动联系40家高校毕业生职场体验基地，走访用人单位，整合需求信息和岗位信息。 另外呢，会打包用好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释放政策红利，运用社保补贴、减费降税、普惠金融等政策，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把创业实践和专业教育相结合，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支持毕业生就业创业，提升服务效能，让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就好业。 好的，18:23，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来关注8号线全线年底实现贯通运营，非医用口罩不合格发现率较去年下降了24.1%。网友不满新版喜羊羊说狼羊不冲突，出品方做出回应。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现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集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张姐，您这查什么呢？ 我看看这一老一小怎么缴费。 下载北京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搜索城乡居民保险，可以为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缴费，方便又快捷。详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10-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这里是江宁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步对外展示北京红色旅游资源，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北京红色遗存》为基础，联合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了北京红色旅游地图。地图在今天，也就是129运动86周年的日子发布，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建活动以及市民出游提供精确的指南。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发回的报道。 记者在现场也拿到了一份北京红色旅游地图，可以看到正面包含了本市120家红色旅游景区、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以及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分布信息。地图背面印制了9条北京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 在我们这个地图这个展示这些红色旅游信息的同时啊，我们也推出了9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也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觉醒年代之旅，就是从北大红楼开始。那么实际上是给广大的市民游客提供一个红色旅游的出行指南，也是给各级党组织啊，还有团组织开展党建团建活动也提供一个参考和借鉴。 发布会上，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美团还共同发布了最新版北京红色旅游大屏，分享了2021北京红色旅游数据报告。 上海量的评价数据当中分析，热词有中国共产党、胜利、红军、感恩、成功、幸福生活等等，字字句句都体现着网友的红色精神和家国情怀。 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平台已经收录的红色景区85个，占到总量的70%以上。平台上红色景区多分布在东城、房山、朝阳、西城、海淀等区。今年1到11月份，通过美团平台预约红色景区游客共计210万人次。榜单中，故宫博物院、卢沟桥、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等人气较高。美团公共事务总监严博表示， 我们为红色景区提供一些数字化、智慧化、运营升级方面的一些知识培训啊，希望通过我们平台等等一些硬件，还有一些大数据产品、软件方面的支持，帮助红色景区提高它的运营水平，能够更好的为市民游客提供便利化的旅游服务。 房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游客服务中心负责人邢楠楠告诉记者， 房山呢就是面积比较大，然后资源比较零散，有这样一份地图呢，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我们房山的资源是如何分布的。 北京市重大办和经投所属北京市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今天发布，地铁8号线剩余段计划在今年底实现初期运营，到时候地铁8号线将会实现全线贯通运营。沿中轴线铺设的南北贯通的交通大动脉正式形成。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8号线金鱼胡同站，空载试运行的列车基本上2分钟就进站一趟。经投所属北京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一中心副总经理吕高峰说， 按照开通时间的标准，从瀛海站发车到朱雀，我们乘客进行清理，在这3站不载客运行，到美术馆以后我们重新载客，我们继续运行。从北边发车到了美术馆以后呢，我们进行清客，到了朱雀以后继续往南跑。这样呢，把整个全线呢进行一个贯通运营工作，我们现在正在调试，大概在12月17号完成。 而在站厅层，最后的装修工作也正在进行中。车站设计风格延续8号线门关中轴的总体概念。中铁16局集团这个车站的项目经理玉阳说，金鱼胡同站的站厅将有一幅15米长、4.5米高的美术画，体现地域特色。 整个这一面墙全都是，它这里面就是一个金鱼的一个跳跃的这么一个图案，吉祥如意，年年有余。 金鱼胡同站位于王府井步行街的北端，共设置5个出入口，其中4个和周边商业相连接。玉阳说， 有银泰商场、新端 APM 商场、王府国际，还有一个是在建的海港城商场，互联互通，能满足乘客进入商场能够减少行走的时间。 八号线剩余段共3站4区间，全长4.3公里。贯通运营后，8号线将从最南端的瀛海站到达最北端的朱辛庄站，将近90公里，运行时间约1个半小时。吕高峰说， 贯通完了以后呢，把北京市中轴线的 这几个区域里边整个连接，将有效缓解八号线、五号线、四号线的交通压力，对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缓解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近两年来，二手车网络拍卖渐成风潮，消费者呢却可能在不知情的时候买到事故车。最近呢，朝阳法院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出了司法建议，明确拍卖公司的瑕疵查验和信息披露的业务。未来呢，机动车拍卖瑕疵情况说明有望会成为消费者的购车保障。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发回的报道。 张某在网络拍卖平台以43万元的价格竞买一辆宝马汽车，用了不到半年，因为发动机异响和熄火，去 4S 店维修，被告知这辆车出过严重的涉水事故。张某起诉车辆委托拍卖人和拍卖公司索赔。朝阳法院民二庭庭长李增辉介绍， 拍卖法和拍卖管理规定里边都有车要委托拍卖，需要告知人家这台车所有的瑕疵。平台它和保险公司和 4S 店都有过广泛的合作关系，所以你有这个义务主动去询问去。后来考虑到这车辆的使用年限，退赔了车辆价值的大约2/3。 近年来，二手车网络拍卖渐成风潮，其中大量车源来自保险公司的全损车，可能涉及水淹、火烧和重大事故。朝阳法院民二庭庭长李增辉介绍， 正常情况下还有继续维修使用价值的，修完之后上二手车去拍卖，还有一部分已经符合报废的标准了，交给车辆拆解厂。现在报废或者不报废擦着边灰色领域地带的这些车就进入了拍卖的渠道以内了。 朝阳法院调研发现，近三年审理机动车网络拍卖案件28件，占到拍卖合同纠纷的1/4。除了瑕疵查验的漏洞，拍卖车辆的展示也不充分。民二庭法官助理高世华介绍， 拍卖公司在网页只是以文字的形式简单的形容现状，现场提车的时候会签一个格式性的条款，认可以车辆现状为交付标准，其实是对消费者的权益有很大的侵害。 目前实行的机动车拍卖规程只对车辆的权属有明确要求，对此朝阳法院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民二庭法官助理高世华介绍， 委托人必须就车辆的事故情况、保险理赔情况还有维修情况进行明确的披露，拍卖公司也要主动去查验这些信息，希望从源头上要求你必须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朝阳法院建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修订机动车拍卖规程，明确机动车拍卖瑕疵情况说明的形式，未来消费者有望依据这份说明最大程度避免购买到事故车辆。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60例，其中内蒙古42例，都在呼伦贝尔市；浙江12例，其中绍兴市9例，宁波市3例；黑龙江4例，都在哈尔滨市；江苏1例，在南京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在疫苗接种方面，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的司长王海东在发布会上再次建议老年人尽早接种新冠疫苗。 老年人大多有基础疾病，从目前全球的情况来看，老年人一旦感染新冠病毒，那么他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啊，要远远高于年轻人和儿童。那么接种疫苗啊，是预防新冠疫情的最有效的手段。让老年人能够尽快的接种疫苗呢，能够有效的降低老年人的重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所以从老年人健康这个角度出发呢，我们建议啊，所有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和有慢性病但是呢控制平稳的老年人，而且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希望呢都尽早的接种新冠疫苗，争取做到啊应接尽接。这不仅是对老年人本身的身体健康的保护，也是对老年人家人的健康的保护。谢谢。 另外，记者今天了解到，北京市从今年10月28号全面启动3到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截至到12月8号16点，北京市3到11岁人群累计接种200.04万剂次，累计接种136.65万人。北京有关部门提示，还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儿童要尽快进行接种，接种第一剂已经满21天的儿童尽快接种第二剂。 我国首款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获批，8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批准了腾盛华创医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以及罗米斯韦单抗注射液注册申请，这是我国首款获批的自主知识产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进行了应急审批审评，批准上述两个药品联合用于治疗轻型和普通型且伴有进展为重型包括住院或死亡高风险因素的成人和青少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其中青少年适应症人群为附条件批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日前以加强口罩质量监管，保障人民健康安全，服务疫情防控大局为主题，召开了第4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从疫情发生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药监部门开展口罩质量监督抽查11949批次，召回非医用口罩113次，涉及数量160.37万件，非医用口罩的质量在稳步提升。2021年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发现率较2020年下降了24.1个百分点。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8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4%，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3个百分点。我们来听一听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的解读。 11月的 CPI 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8个百分点。一是受到了猪肉价格降幅收窄、鲜菜涨幅扩大的影响，食品价格同比由负转正，带动 CPI 回升；二是非食品价格涨幅呈现温和加速态势，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明显加速。那么11月的 PPI 呢，同比上涨 12.9%， 是今年6月以来涨幅首次出现回落，主要是随着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政策的持续实施，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已基本得到了遏制，上游行业生产价格上涨的动力有所减弱。总的来看，11月 PPI 和 CPI 的剪刀差在收窄，表明生产价格向消费价格传导有所加快。下一阶段随着基数上升和保供稳价政策的实施，预计 PPI 将继续回落， CPI 受基数影响、食品价格和价格传导的影响较大，未来走势还需进一步的观察。目前呢，核心 CPI 为 1.2%， 仍处于温和可控的区间，不对货币政策构成较大的掣肘。宏观政策要继续做好跨周期的调节，继续实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的政策，应对好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大力的激发国内的市场潜力，加大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做好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等目标之间的平衡协调。 工信部呢，今天发布了关于下架侵害用户权益 APP 名单的通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要求，对豆瓣、爱回收、唱吧等106款 APP 进行了下架处理。 通报称，今年以来，工信部持续推进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常态化检查力度，先后3次组织对用户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开展回头看。11月3号，工信部针对 APP 超范围、高频次索取权限、非服务场景、非必须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欺骗误导用户下载等违规行为进行检查，并对没有按照要求完成整改的 APP 进行了公开通报。截至目前，还有5款 APP 没有按照工信部要求完成整改。各通信管理局按照工信部统筹部署，积极开展 APP 技术检测。截至目前，还有101款 APP 仍然没有完成整改。 再来看最近的电视剧《女心理师》热播，剧中展现了自杀干预热线的情节，女主人公阻止了一场正在进行的自杀，引发了公众对这一行业的关注。 钱毅一呢是一名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接线员，他表示有自杀倾向的来电呢会被判定为高危，电视剧里的惊险时刻几乎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 我叫钱毅一，我今年30岁，我是一名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接线员，工作有6年的时间了。我刚入行第一年第二年吧，就是有一个男性的来电者，我听到的声音都很虚弱啊，然后说着说的他可能就告诉我其实他是正在烧炭，当时那个状况确实比较紧急，不只要陪伴但是更多要关注安全，比较庆幸那次没有说真的出事儿。比如说在头10分钟我们就肯定要进行一下自杀危险的评估，不可能说比如到半个小时你发现他一直坐在天台上，在大概20分钟左右有一个有关抑郁情绪的也是一个自杀的更专业的评估，这就是属于一个问卷式的，了解他近期的抑郁情绪状况，然后根据这个结果看看是否说进一步要去精神科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高危的话就是属于比如说有这个自杀的意图，他可能不只是意图，他可能是有行为，比如说我正坐在窗台上的我正在烧炭的，或者是我刚割腕的都有。我觉得在努力的情况下大部分的都会好，对，所以剩下的如果真的就是说我们没有阻止成功，没有干预成功，他一直这样做下去，其实非常有限。比如我们会通过后续的回访来确定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近几年，随着人们对心理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北京心理援助热线的来电数量逐年上升，并呈现年轻化趋势。钱毅一对此深有体会，他服务过年龄最小的一个来电者只有9岁， 大一点的话可能。60多、70多的，年龄最小的可能90岁的都有，可能是跟同学呀，但是最主要可能也是父母啊、家庭啊这样的一些孩子，可能他的这个应对的方式不够多，所以长期堆积，那可能就算是8、9岁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对，慢慢堆积成一个想自杀的一种感觉。 在心理援助热线来电中，高危来电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钱毅一说，更多的来电者需要的是倾听与陪伴，因此也曾发生过来电者过度依赖热线的情况。 比如说有个别的来访呢，他老反复打，我觉得当我们不能接听他的电话，或者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他会很受不了，他会觉得自己是今天都很难度过去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适当的安抚他，大部分是能够理解的。 虽然只是重复接打电话，但钱依依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豪感，他会将这份工作继续坚持下去，帮助更多人。 不管接多少年的电话，遇到你说刚吃药的话，我也肯定是很紧张，你希望他身体安全，就是救命的工作，所以我还是非常希望把这个工作能坚持下去的。我觉得做心理行业，热线是一种，面询是最主要的，所以要是有机会的话，往后肯定也要考虑怎么往面询发展。 再来说一说，因为新版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里狼不再抓羊，同一名网友在今年的8月份和10月份先后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给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留言，强烈建议恢复成旧版。对此，动画片的出版方回复说，新版动画片已经正式开启了羊狼和平新时代。与此同时，出品方否认《喜羊羊与灰太狼》曾经被禁播。 让这位网友不满的是现在播出的新版《喜羊羊与灰太狼》已经变了，和第一部《喜羊羊与灰太狼》毫无关联，画风呢特别幼稚，只适合小朋友看。灰太狼不再捉羊了，也没有有趣的打斗的场面，只有偏向低龄的剧情。这位网友直言呢，毕竟整个剧最大的冲突就是狼羊冲突，双方无所不用其极，变成和平之后呢，还看什么呢？而且息息相惜不代表要和敌人交朋友呀。 对此，出品方回复表示，《喜羊羊与灰太狼》一直以来都秉承寓教于乐的创作原则，幽默、情感、正能量是其内容基因。无论在新旧作品当中，灰太狼依然是对家庭、对老婆、对孩子负责的好男人，慢羊羊依旧是足智多谋的村长，喜羊羊也依旧是聪明好学，暖羊羊乐于助人，美羊羊美丽坚强，沸羊羊酷爱健身、正义勇敢，懒羊羊也依旧是可爱好吃，这些鲜明的人物个性是不会改变的。 出品方表示说无论在故事的创意、画面的风格还是表现形式上，喜羊羊与灰太狼呢都一直在寻求创新和突破，希望能给大家呈现多元化的故事内容。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摸索，甚至打破连续十几年的狼抓羊的经典模式。在2019年播出的《羊村守护者》就正式开启了羊狼和平的新时代，并且呢，从经典的单元剧改为了连续剧的叙述模式。比如说，在《筐出胜利》讲述的就是伙伴团结协作、共同成长的励志故事，其中羊狼们从不会打球的篮球小白，通过努力呢，突破实现了篮球梦想，来体现勇于挑战、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团结互助的友情。 在内容情感上，例如《嘻哈闯世界三》《奇幻天空岛》的兄弟情，《喜羊羊》系列逐步加强情感刻画，围绕主角身边开展故事，获得观众的良好口碑和收视。通过角色之间的故事，也希望让观众感受到成长的正能量，珍惜友情、亲情和身边的美好。 好的，18:4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来关注舒尔茨正式当选德国总理，这将会如何影响中德关系的走向呢？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新任总理舒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8号在柏林的德国联邦医院宣誓就职。当天下午，舒尔茨和默克尔在总理府举行了交接仪式，新政府正式投入工作。 社民党籍的舒尔茨呢，1958年出生于下萨克森州的奥斯纳布吕克，从小呢在汉堡长大。他曾经担任德国联邦劳动部长、汉堡市长、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随着舒尔茨的就任，默克尔时代落下了帷幕。 那么，新任总理舒尔茨上任之后会面临哪些挑战？又将会如何影响到中德关系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舒尔茨这一次当选，可以说也是大的一个发展趋势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舒尔茨这个人他是比较稳健的，但呢他也不是很保守的，他自己也明白，就是他跟着默克尔，就上一届这个大联合政府，完了应对欧洲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会危机，包括欧洲一体化面临的难题，实际上在默克尔任内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很多议事日程呢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舒尔茨上台以后，首先是要把默克尔未尽的这些事业，尤其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走向深入，完了怎么在当前国际形势、世界大变局、疫情标志的这么一种环境下，能够提升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完了同时呢又在面对新的科技革命的这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这么一轮这个态势下，怎么样提升德国的竞争力，我觉得这是首先他要解决的大问题。那具体说来呢，就说现在德国他可能还需要跟欧洲一样，其他国家一样，需要一个再工业化啊。所谓再工业化，就是说像美国这样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他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啊为什么高啊，美元为什么贬值，跟他去工业化，就实体经济缩小，泡沫经济做大，我觉得是有相当大的关联的。所以说德国现在要防止这个欧洲滑向美式的这种安格鲁萨克逊所谓的这种发展道路的话，它必须要加大对这个实体经济的一个扶持啊，那么也包括德国本身国内的这个制造业，传统制造业怎么样做大做强，怎么样在新能源产业革命以及大数据互联网这些支撑下能够让它脱胎换骨，是吧，重新取得这个全球啊这个市场也好，包括制造领域的这种领先优势。所以它需要一个再工业化，不但是推动欧洲其他国家的再工业化，而且德国本身也需要再工业化，所以这是它面临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默克尔留给他的，主要就是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啊，这个欧盟可以说是下了决心嘛，要向绿色经济啊这生态文明这方面转型。那在这个当中， 作为欧盟最强大的这个德国，他必然要做出表率，所以他怎么做，其他的国家成员国眼睛都盯着他看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重任就体现在这上面。那他必须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德国怎么起到一个欧洲的率先垂范引领示范的这个作用，我觉得这点上也是留给他的一个战略考虑。再有呢，就是欧洲现在转向绿色经济就是说是这个在再工业化进程当中，有些可能需要产能需要淘汰，但是有些比如说火电这些他就不太主张，就需要这个气核电啊气火电啊，但是可再生能源怎么样维持一个绿色的经济增长，我觉得这个上也是留给他要思考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了所以说这个留给他也就是一届的时间，他恐怕要做起来的话我觉得难度是很大的。 那另外您觉得就是在中德关系上面它的走向会发生变化吗？ 中德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默克尔这16年应该说是总体上是平稳的发展，而且是总体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有序的这么一个发展，这是总的对他的一个看法。但实际上默克尔刚上台的时候他也有波动，到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他差一点也是自咱们的那个北京奥运会，他后来还是理性战胜了这种冲动，是吧？战胜了这种偏见，最后他还是来了，而且就从来了以后，我觉得他就整个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就是用一个换了一个视角，换了一个理性的视角，他全新的来审视中德关系最后就使得中德关系不但健康发展，也成了中欧关系助推器和发动机也成了这个中欧关系。可以说行稳致远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它发挥了这种建设性的引领作用。那么但现在我们看到默克尔已经是渐行渐远了，离开欧洲政坛，对吧？昨天已经是交接班了。那么索尔茨上来以后呢，我个人觉得他本身对华关系应该会秉承了或者说是遵循默克尔制定的这个对华方针路线，大的这个波动我认为不会，近期内不可能出现的太大。但是呢，毕竟这个三党联合政府它本身就是可以说矛盾的一个复合体，是吧？你像那个绿党中间偏左的政党，它就是看重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绿色经济的转型它比较重视这些。二个呢，它也特别看重人权外交。那现在它也做了相当大的这个位置给了它了，这些政府呢，起码外交部长这个对外发声的这个位置就由他绿党的这个领导人来担任。所以说还有像自民党也是联盟德国一个老党，他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个对华来说其实是好事，因为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它是强调的是公平的竞争，是吧？它是不是强调一种贸易保护。但他自民党他也有一些他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偏见，是吧？对华也带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这总的说来，这么一个三党联合的政府，不管他能不能平稳地把这一届执政完，但是有一点，在这个当中，包括对华的这个大政方针上，我相信他们既有共识，也有分歧。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2月6号，华尔街日报专业版发表文章，题目是随着焦点转向通胀，美联储准备更积极的缩减购债债券购买规模。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怎么来看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呢？ 那么从本周一开始呢，美联储是进入了议息会议前的一个静默期，他们就不能再对外公开的发表讲话了。那么市场呢也是迫切希望得到一些线索或者说暗示，那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呢就事实出现了。他这篇文章中提到的美联储打算在3月份完成缩减购债，以便为其在春季加息打开大门。那尽管市场此前已经有这样的预期了，但是呢美联储历来有通过华尔街日报放风的这么一个传统，所以说这篇文章还是将这种预期的可能性大大的加强了。我们做交易其实交易的是预期，然后呢随着预期的时间不断临近，影响不断的被计价，然后等时间到了进行证实或者证伪。现在呢市场上对于三月份结束购债的预期基本上已经完全的计价了，那现在市场交易的呢主要是对于加息的预期。从利率期货的定价来看，目前6月份加息的概率呢是高达80%，但这篇文章说的呢它中间用的词是 spring， 所以说 对于这个春季吧，确实现在市场上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主持人。 那么这样对于经营价格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那名义利率的提升呢，肯定会影响经营的价格。近期呢，尽管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迟缓，但是呢，期限短一些的美债收益率是快速上行的。昨天呢，两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最高是达到了0.71%，比9月22号宣布即将开始 taper 的时候呢，是上升了47个 BP。另外一方面呢，进入12月份之后，原油的价格是持稳，使得通胀预期下行的趋势是暂停了，那么也使得金银的价格得以在当前的点位上保持一个震荡。如果说美联储确实在3月份就推出宽松的话，那么加上居民部门储蓄的消耗，加上劳动力时薪的上涨放缓，那么通胀的预期有望会进一步的下行，那么这将会给金银带来进一步的压力。主持人， 嗯，好，那么金银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480，欧元对人民币报7.1851，英镑对人民币报8.3815，加元对人民币报5.0096，澳元对人民币报4.5485。 好的，感谢金星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世界知名玩具生产商丹麦乐高玩具公司计划在越南新建工厂，以满足亚洲市场日趋增长的需求。乐高公司说，将为建新厂投资超过10亿美元，厂址会设在胡志明市附近。这将是乐高在亚洲设立的第二家工厂，这家新厂会是乐高第一家碳中和工厂。 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说，新厂现场施工定于明年开始，将会依靠太阳能满足能耗的需求。新厂预定2024年投产，预计15年里创造多达4000个工作岗位。报道说呢，在越南投厂是为了实现乐高在重要市场周边建厂计划的最新一步，而且呢，发生在全球供应链因新冠疫情吃紧之际。 乐高表示，这有助于快速应对当地消费者需求变化，缩短供应链和减轻长途海运对环境的影响。不过，在过去2年间，一些跨国企业在越南工厂的生产遭遇了困难，比如美国耐克公司在越南的几家大型工厂因为新冠疫情而停产。 今年7月份呢，鉴于疫情的恶化，越南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封控措施，对工业区企业要求采取就地生产、就地用餐、就地住宿的防疫模式。然而，许多企业无力承担这笔不菲的开支，超过4万家工厂停工。不过，一些物流专家认为，越南近期遭遇的困境可能会有助于这个国家今后处理类似的挑战。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雾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平原地区最低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杨红、曼宁、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